伤悲，流下太多的眼泪。爱上你，我无怨无悔。你别再用你完美的借口，用你内心的寒流换取你所谓的自由，却刺痛我的胸口。伤悲，流下太多的眼泪。爱上